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 我的这本书始终写得战战兢兢，一方面14年前发生在医学院里的怪事搅得我头晕，从女生寝室到后面的那一片地带显得危机四伏，作为当事人之一的郭颖至今心存疑虑，这增加了我试图在写作中发现真相的难度。另一方面，闯进我书房的不速之客严重地干扰了我的写作，要命的是吴医生证明这个人是一个已经死去的精神病患者，这使我对自己和自己的处境都产生了某种虚幻感。可疑的是，据吴医生介绍，这个叫严永桥的精神病人已经住院3年了，他在一个多月前夜里从医院里跑出，死在夜半的高速公路上。即使这样，那么作为医院的护士，董峰怎么会表示出从不认识这个人呢？更让人迷惑的是，我的那个年轻朋友张江在望远镜里爱上的那个女人竟然是董峰。我详细地询问过了，张江家住在城南大道体育馆的东侧，他在窗口用望远镜里看见的那个女人所住的楼房在他斜对面100米左右，是一栋杏黄色的7层住宅楼。他望见的女人住在2楼，窗帘是乳白色的，阳台上有晾衣架和6盆植物，一切都没有错，那就是董峰的家。然而当张江昨夜推开董峰的房门的时候，怎么会是一个老太婆正对着他呢？真是邪了，我差点要怀疑是不是我正在写作的书触犯了什么，那些14年前的鬼魂要借那个不速之客给我带来一连串的惩罚。无论如何，我现在连退缩的余地都没有了，我必须搞清楚一切才能心安。上午11点，我举手敲响了董峰的房门。真是活见鬼，我现在要见董峰这样熟悉的人，心里也得有点七上八下了。门开了，董峰站在我的面前，他穿着一件鹅黄色的薄绒的浴衣，长头发盘在头顶，他的眼睛里已经有了往日的光亮，看来他已经逐渐从遭遇黑屋子的恐惧中解脱出来了。坐下以后我说，哎，你看你精神都好多了哈。嗯，怎么医院黑屋子事儿搞清楚了？ 在家睡了2天， 他说， 我想 也许是我的幻觉吧。当时是雷雨中，又深夜，闪电打在窗户上，也许让我看花眼了。那间病房长久没人住了，怎么会出现一个正在梳头的女人呢？哎，我反复想了，只能是我的幻觉。哦，也许是吧。我一边应和着，一边站起身走向阳台的门。我推开了这道门，看见了阳台上晾着几件衣物，夏日的阳光从阳台上射进来。我转脸问：哎，你晾在阳台上的丝裙掉楼下边去了吗？董峰吃惊地说：你怎么知道的？这事奇怪极了。那裙子如果要掉，只能是往楼下掉的。可是不，他莫名其妙地出现在我门外的楼梯上。今天早晨我听见下楼的邻居在问：谁裙子啊？怎么扔在这儿啊？我开门一看，那不是我晾在阳台上的裙子吗？真奇怪了。我就给拾回来泡在水池里，还没洗呢。看来张江没找错地方。我把张江在望远镜里被他迷住的事儿讲述了一遍。当讲到昨天夜里张江从楼下拾起他那被风吹落的裙子送上来，推开门却看见一个老太婆的时候，董峰惊叫说： 不可能不可能，昨天夜里我没有听见有人敲门啊。 我说：据张江说，门是虚掩着的，屋里没有开灯，屋里的老太婆正对门坐着，嘴里还说了句：你来干什么？他吓得转身就跑，那个裙子也就掉在楼梯上了。这个事实让人迷惑。如果说张江上楼的时候找错了地方，这裙子就不该掉在董峰门外的楼梯上。那么，这里哪来的老太婆呢？而且昨夜这门是虚掩着，屋里没有开灯，一个老太婆正在暗黑中对着门坐着。我望着董峰，鹅黄色的衬衣衬出他极好的身材，长发盘在头顶，还散发出雨后的香味。这年轻的女子在夜里会编，一刹那间我脑海里掠过这个荒诞的想法，心里尖跳了一下之后，女子在夜里会编，一刹那间我脑海里掠过这个荒诞的想法，心里尖跳了一下之后，随即感到好笑。我也快让这些怪事给搞昏头了。董峰想了想说： 哪来的老太婆呀？那张江是不是神经有问题啊？或者是他是故意编造这个故事来吓唬咱们啊？你想，躺在窗帘缝里拿望远镜望女人，这说明他心里本身就有些阴暗嘛。 董峰毕竟是精神病院的护士，对人的行为爱从精神方面做出解释，这是一种习惯。但是我知道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我说：不对， 据我了解，这个爱好文学的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啊，非常的健康。哎，别把正常人都想成你们医院的患者。至于在望远镜里的一瞥，便迷上一个人，这对于一个敏感而富有想象力的年轻人来说，完全可能，正常的很啊。东风的脸上飞过红晕，他把眼光吹向地面，喃喃地说：“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突然想起，董峰的隔壁的邻居是什么人呢？会不会是一个老太婆呢？而张江昨夜上楼来，他走错了门。然而董峰却说：“没有什么老太婆，这栋楼别的邻居我都不了解，但隔壁十多岁，女的二十多岁，平时呢，只有这女的一个人在家，男的在外地办公司。”每个月回家来住两三天，追修电器为主，敲开了隔壁的门，我也顺便跟了过去。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站在门内，穿着白色的吊带背心，她的身后是一个漂亮的客厅。 改锥，她笑盈盈地说，我家里没有这种东西。 说话的时候望了我一眼，我想他一定把我看成董峰请来的电工了。哦， 董峰应着，然后编造说：“哎，昨天有个老太婆呀，在楼下找人，是你们家的客人吧？” 那女子笑了笑：“ 我不知道，我们家没客人来的。” 回到屋里，我和董峰都陷入了迷惑。张江昨夜在这里的遭遇是怎么回事呢？我曾一度大胆的猜想，董峰租住的这套房子，以前也许有一个老太婆住过，后来这老太婆死了，房东把屋子打扫干净，又租给了不知情的董峰。这想法一闪而过，但我没说出口，因为我自己也知道，这种设想绝对荒诞，毫无道理。张江遇见老太婆一事，之所以会让我违背常理的胡思乱想，是因为几天前撞进我家里来的不速之客，被医院证明是一个已经死去了一个多月的精神病人，这使我的理性崩溃，时不时地陷入了一种幽暗冥思。就是这个已经死去的人，在几天前的雷雨之夜，他提着黑雨伞来见我，告诉我董峰在医院的黑屋子里看见的恐怖景象后，便悄然消失了。这个人死前在精神病院住了三年，而作为护士的董峰怎么会不认识他呢？还有这个游魂式的人物还对我宣称他是董峰的丈夫，简直不可思议。难道已经死去的人也会像张江那样从窗口望见一个女人便想入非非吗？董峰侧着脸对我说， 我长期只在女病区工作，对男病区的患者一点也不了解，所以并不知道严永桥这个患者的名字。当然，他也更不会认识我，也不至于做他是我丈夫这种白日梦。可是关键是，无论怎样，他已在一个多月前死了。 几天前来找你的人只能是个冒名顶替的家伙了。我说，但愿如此了。可是我向吴医生讲述过来人的模样，吴医生肯定地说，这个人就是严永桥。 东风望了望车窗外说，这个人是不是严永桥，等一会儿就清楚了。长途客车在山路上爬行，我约了董峰一同去严永桥在乡下的家。本来要解开撞进我家的不速之客之谜，是该我自己去奔波的，但董峰作为精神病院的护士，前去看看患者的家属，其到来的理由会使严永桥的家属觉得更自然，并且作为女人，她也许更容易从严永桥的妻子那儿了解到一些情况。车窗外出现了一条河流，在两山之间，水流宽阔湍急。车上有乘客告诉董峰说，哎，你们要去的鹰岩乡啊，就快到了，过了前面的大桥，河对面就是了。这车上全是山民，我们在鹿城县转乘了这辆开往偏僻乡下的客车。董峰在车上显得格外刺眼，他身着紧绷绷的牛仔裤，上身是一件亚麻色的休闲衬衣，个子高挑，长发披肩，以至于这些山里人的目光像看电视一样老盯着他。当听说他要去的地方是鹰岩乡的时候，竟有几张嘴争着给他介绍鹰岩乡的情况。汽车拐上了一座大桥，我看见桥头立着刻有黑河大桥字样的石碑，河对面出现了一片乌黑的屋顶。鹰岩乡到了，严永桥的家在松林村五组，离着乡镇还有七八公里的山路。这路飘忽，出没在山谷里，身边有树丛和乌鸦，人进入这里像一个豆粒儿般的黑点儿，其在世界上的重要性大打折扣。董峰折了几只黄色的小花在手上，回过头来反驳我说，你的这种感觉不对，人要是只是一种简单的动物，当然很渺小了，但人有智慧啊，有复杂的精神活动啊，有任何动物都望尘莫及的创造力，所以人是最了不起的。我说，这个了不起的创造力中啊，也包含了了不起的破坏力，是不是啊？董峰笑了，做了个无奈的手势说，哼，我不跟你争辩，咱们说正事儿。哎，你想过没有，严永桥怎么会娶这儿的女人做老婆呀？临走前我在医院查过他住院时的资料，老家在外省，毕业于建工学院，桥梁公司工程师，他怎么会把家安在这深山老林呢？这真是个谜。不过快到他家了，从他妻子那儿也许能够了解到这一切，并且我要看看严永桥的照片，以便确认他与撞进我家来的不速之客是不是一个人。另外，这个已经死去的人如果真能显形，我也一定会回家看看的。我们是下午三点左右到达松林村的，一个正在奶孩子的妇女指着山崖下的一座房子说， 王英就住在那里。 我们东弯西拐地顺着山道走下去，这是一座背靠山崖的房子， 呈丁字形，侧面的那排房子没有前墙，像堆柴草的地方。另有一个猪圈，有猪在里边发出嗷嗷的叫声。房檐下有一个3岁左右的小男孩坐在地上，正用脏兮兮的手在玩玉米棒子。董峰对屋里喊着：“ 汪英在家吗？” 房门开着，但是没人答应。我突然想，如果这时候严永桥从屋里走出来，将会如何让人震惊啊。 谁呀？ 一个身材壮实的女人从屋后绕了过来，她20多岁的模样，穿着一件白底兰花的上衣，手上拎着一只很沉的水桶。也许这山里的女人还没有戴胸罩的习惯吧，她走路的时候，她那很大的胸脯便在衣服下一颠一颠的。董峰向她表明了来意，表示严永桥去世1个多月了，医院让我们来看望看望他，我们还将特地带来了几包香肠奶粉送给他，说是给他的孩子补补身体。王英有些木讷，只是眼光里流露出意外和惊讶，愣了一下才说：“ 啊，太劳累你们了，这样远来看我。” 我们进屋坐下，就在这一刻，我感到脑袋里嗡的一声，一种恐惧的感觉无以言说，因我抬头便看见了严永桥的遗像。宽额大脸，眉毛很浓，正是几天前撞进我家里来的那个人。天哪，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啊？遗像下的案头还燃着香火，青烟散在屋里，我感到鼻孔里有些发痒。王莹说：“ 这都怪他自己，不该从医院里跑出来。他倒是撒手就撂，可我们孤儿寡母的，好苦啊。” 王英一边说，一边用衣袖子擦眼睛。董峰这时候却显得比我镇静，他对王英说了些安慰的话，并且表示要去看看严永桥的坟。坟就在离房子不远的山坡上，一堆新土还没有长出草来。坟前有一块很简单的墓碑，严永桥之墓，这几个字使我触目惊心。这时候光线不知不觉的已经变得很暗了，王英望了一眼天空说：“ 要下雨了，我们回屋去吧。” 空气已经变得很潮湿了，耳边是蚊子的嗡嗡的声音。我们回到屋里，王英不知从哪儿掏出了几个鸡蛋，走到灶台边要给我们煮点吃的。我拦住了他说：“哎，我们一点都不饿，别客气别客气。”我背对着那张遗像坐着，开始和王英聊天儿。 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 山里的暴雨真是吓人，铺天盖地的倾泻下来，满山满林顿时变成了一个轰轰作响的大音箱，这使得我们在屋里说话都不得不提高了声音。我问到了这个山里妹子和严永桥的婚姻，他们是怎么认识的？这个王英回答得很简单，只说是严永桥在这里修桥的时候认识的，就是我们来这里时经过的那个黑河大桥。五六年前，那里聚集着桥梁公司的几百号人。每逢应援乡赶场的时候，这些修桥的工人便和满场镇的山民挤在一起，街上的生意都好了许多。严永桥就是在这个集镇上认识了王英，并且很快的便结了婚。瞧的时候，他的语气里明显的藏有一种冷漠和怨恨，而怀念的话一句也没有。暴雨急一阵慢一阵，没有停歇的意思。门外的山岭已经是黑乎乎的一片了，屋里已经开了灯。王英说这个电呢是附近一个小水电站提供的，夏季还可以，到了冬季水库之后便只有电油灯了。这场暴雨把我和董峰留在了这深山小屋里，天已经黑下来，只有明天再回去了。晚饭过后，王英将那个三岁的小儿子抱在大床上哄睡，然后来到堂屋里陪着我和董峰坐着。很明显，这房子里只有一间卧室，客人是没法在这儿留宿的。我对王英说，董峰跟你一块儿去睡吧，我呀我就在这堂屋里看看书就行了啊，一会儿就天亮了。并且我指了指屋角的一张竹躺椅说，要实在困了呀，我还可以在那儿躺躺。王英不断地表示抱歉，又说没什么书给我看，只有从严永桥的病房里带回的东西有几本书，不知道我喜欢不喜欢。怎么，严永桥在病房里还看书？我突然来了兴趣。董峰说，怎么不可以看呢？精神病患者在清醒的时候是什么都知道的，有的还能下围棋，算计的可精明了。是的，是的呀。王英接着说，他呀住院三年，我每隔几个月就看望他一次。糊涂的时候他见着我很暴躁，说是医生要害死他，他没有病，医生拿毒药给他吃。清醒的时候他就呆坐在病床上一言不发，只是要些闲书看， 这样，我就在书店随便给他买了几本书。他死了以后呢，这些东西我都带回来了。 今夜只能这么凑合了。董峰已经去了王英的卧室。我想着，他和王英还有那个小孩挤在这屋里唯一的大床上，一定也是怪不自在的。我呢，虽说没床可睡，可这间堂屋却很清静。只是严永桥的遗像在正面的墙上，让我很不舒服。我在屋里转了几圈，终于找到了一大张蓝色的塑料布，我抓起来抖了抖灰尘，便将它蒙在了那个相框上。这样好了，虽然墙上显得怪怪的，但我看不见那张宽额的大脸，心里就踏实多了。木凳子上放着几本书，是王英临睡前找给我来看的。虽说这是严永桥的遗物，但想到能借此发现严永桥在住院期间看些什么书，我便来了一种类似侦探的兴趣。这样，当我伸手拿起一本书的时候，心里也就没有了那种害怕的感觉。但是，这本书的封面跳在我眼前的那一瞬间，我还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天哪，这不是我写的那本书《死者的眼睛》吗？严永桥住在医院里，怎么会喜欢看这种令人恐惧的书呢？当然，这也许是只读过小学三年级的王英在书店里随便给他选的。我知道为什么严永桥知道董峰了，也明白了他为什么会来我家，因为在《死者的眼睛》这本书里，我们的事儿都出现在书中。都怪我写得太真实了，明明白白地写出董峰是神经病院的护士，而我是一个对恐怖故事倍感兴趣的作家。这样，读了这本书的严永桥便缠上了我，因为他发现了医院黑屋子里的恐怖，或者他本身就很恐怖。这是我至今不能断定找我的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影子。严永桥早已经死了，遗像在家里，骨灰在坟里，多么可怕。我点燃了一根香烟，在堂屋里高声地咳嗽了几声。我用这种可怜的办法给自己壮胆，从卧室的门缝里透出了灯光。董峰和王英显然也还没有睡，在叽叽咕咕地说话。过了一会儿，又传出一个女人的呜呜的哭声，是王英在哭。他们在谈什么呢？已是半夜过后了，这个深山小屋先是落入了地缝中，有一种与世隔绝的寂静。我听见东风说：“睡吧，睡吧。”然后卧室里便熄了灯。我吸着烟，在堂屋里踱着步子，像一只困兽。这个时候，卧室的门轻轻地开了，董峰走了出来，他拉着我在屋角坐下，轻声地说：“事情都清楚了，严永桥真该死，他害了汪英。5年前。”19岁的汪英到英岩乡赶场，几年来 家里积蓄了80多元钱，让他去给爱听戏曲的老父亲买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王英在供销社的商店里买好了这台宝贝之后，又随了不少的村民去河边看热闹。这里正在修黑河大桥，吊车入云，机器轰鸣，头戴安全帽的工人来来往往，场面很是壮观。大家都说桥修好以后过河就方便了。以前这里是一个渡船码头，但涨洪水的时候渡船也不敢开，现在好了，看的人都在赞叹。王英看了一会儿，想到老爹正等着收音机呢，便急忙返身回家。没想到在回家的路上，有人在那片无人的山谷中强奸了他。这个人就是严永桥，他从大桥工地一直跟踪汪英到这片山谷，然后将他拖进灌木丛中，解下汪英的细鞋带，捆住他的两个手指头。吃完之后，王英发现刚买的那台半导体收音机在刚才的扭打中被摔破了。他哭叫起来，要严永桥赔他这收音机。严永桥想了想说，明天你来这街上，我买一台陪你。当天晚上，汪英躲在屋里洗澡的时候被嫂子瞧见了，这事儿瞒不住了，全家人气得跳，他的大哥要去杀了严永桥。后来大家安静下来，家丑不可外扬，商量了一阵儿，决定让这个人娶了汪英才行，不然就要到桥梁公司去告他，或者约上亲戚们把他砸死在黑河里。东风说，严永桥是在逼迫下和汪英结婚的，他拿钱修了这房子，可每月只回来住上几天，后来他便住进了精神病院，一直到死。在这清脆的山里，夜雨后的早晨显得特别的明亮。王英起了床，来到堂屋里，对着蒙在严永桥遗像上的塑料布望了一眼。我赶紧解释说，我昨天晚上看见他的脸有点害怕。王英垂下眼说，没关系，要不是怕别人指责，我早就想把那像取了，我恨他。这个时候，董峰从屋后的山洞边洗脸回来了，面容红扑扑的，他用眼睛示意我该返程了，毕竟要走好几公里幽深的山路才到鹰岩乡，在那里搭乘路过的班车到鹿城县，然后才能转车回城，够费周折的。我想到3年前汪英和严永桥就是从这条路到省城的精神病院来看病的，而据吴医生讲，当时是汪英患产后抑郁症，严永桥送他到医院的。凑巧的是，吴医生正在给汪英看病的时候，严永桥却突发躁狂型精神分裂症，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呢？我说，严永桥在发病之前呢，你发现他有个精神失常的迹象吗？ 我显得很随意地问王英，同时对董峰做了个坐下的手势，表示我还有疑问要了解。王英靠在门边说，这之前的很正常的，修乡场外的那条黑河大桥，他还是个小头目呢。我和他结婚，村里人都说我找了个好丈夫，怎么也想不到他会得那种病。我说，你生下孩子以后怎么会得那个抑郁症呢？啊，你当时成天担心孩子会死，有什么原因吗？王英又把眼睛盯着地面，喃喃地说，我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搞的，成天就担心孩子，非常害怕，到后来实在不行了，我父母和大哥就让严永桥带我到省城看病。我问，吴医生很快就治好了你的病吗？是的。王英理了一下头发，他给我开了些药，说只是辅助作用，其实我并没有病。吴医生讲得我心里透明，他说我并没有病，担心孩子会死，实际上是严永桥给我造成的。因为孩子出生不久，他一回家又像结婚后那样对待我。我和他在一起后，他一直就这么折磨我，他总要把我的手捆起来，折磨得我要死。我恳求他说，我已是你的老婆了，你不用强迫我也行啊。他却反问我说，这样做不是更好吗？天哪，他这个人全是坏心思。我给嫂子讲过这些事，可嫂子叹口气说，咱们做女人的只能听丈夫的了。后来怀上了孩子，我终于有了清静日子，可是孩子刚生下来一个多月，他又照以前那样做了，整夜的折磨我，孩子在摇篮里哭他也不管，我又动不了，我总觉得孩子会死在摇篮里。吴医生给我讲得太清楚了，我没有病，都是他给我造成的。王英停顿了一会儿，不好意思说，你们都是医生，我给你们讲这些也没什么。他住院期间，我去看望的时候，吴医生还跟我讲，啊，这种病是从小就有病根的，不可能完全治好，并且劝我另嫁一个男人，好好过日子。他说的倒轻松，男人又没死，怎么另嫁人？这在我们山里是不行的。离婚是羞死人的事吗？现在他死了，我仍然不想再嫁人了，我想一个人过轻松日子，并且还有孩子，我够了。我还是觉得有些疑问，说那天在门诊室他怎么就突然发病了呢？王英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时我正在给吴医生讲病情，吴医生听完以后又向他了解情况，说着说着他们就吵起来，不过我当时感觉严永桥还是正常的。他们吵什么呢？那好像是关于严永桥有没有精神病的问题。吴医生说生病的是他，不是我。严永桥说他胡说八道。 吴医生说，看你这狂躁劲儿，就病得不轻了。 所以严永桥就去掐吴医生的脖子，是不是？并且他还举起了椅子砸碎了门诊室的玻璃窗子。 不对啊， 王英回忆说， 当时是抓扯了，严永桥说他不配做医生，要推他出去，吴医生又在推严永桥，混乱中我看见是吴医生举起椅子砸碎窗户的，我当时都呆了，什么也说不出来。这时候立即就涌进来很多穿白大褂的人，他们就扭住了严永桥的胳膊，说这种狂躁型病人太厉害了，他们按住他给他打了一针，然后就架着他到住院处去了。 王英的回忆让我大为震惊，怎么会是吴医生举起椅子砸碎窗户呢？这不合常理呀！吴医生给我讲得很清楚，严永桥是个潜伏性的狂躁型精神分裂病者，那天可能是反复的询问王英的病情刺激了他，使他突然失控而发病。 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明天继续播出。